身上心，攒下赵怒汉。 脚中是你什么人？ 脚中乃是我的女儿。 为何啼哭？莫非不愿持家不成吗？ 只因家中贫寒，无有妆奁，今日贫妇相遇，见金伤情，故而啼哭啊。 啊，小姐，他家姓赵，小中乃是他的女儿，只因今日持家无有妆奁，贫妇相遇，处境伤心，故而啼哭啊。 哦，闹了半天是为了没嫁妆。嘿，甭说我们小姐这份嫁妆给他，就是我们小姐这锁麟囊送给了他，也够他吃一辈子的了。 天心一来心有老伴不要你，天心的心有人心有关系，